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聚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the music。 这首跟你互动的开场曲是来自张艺兴的画卷，在今年的央视春晚张艺兴现场表演过。我们听到的是最新推出的混音版，这首歌还有其他六个混音版集结成了一张合集，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，激发音乐的无限可能。喜欢电音的朋友可以听一下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值班 DJ 董鹏。周末还是带你听听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。第一节呢，这三首歌都是中国风，这类音乐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，某种意义上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。来听下一首，来自蒋蒋的项羽。 我是珠宝王，来自小巷，谁舞弄漫步飓风霜，你看天地间一杆长枪，我三公斤是小小阴阳，青黄舞刀中原作乱一团，跨上满南征北战，逆风划过脸庞，戎装在肩上回战，直奔敌军上将，杀枪体力上目光坚定依然，信仰他日荣归故乡，就算你反抗 漠，三光剑是小小阴阳，青黄舞刀中原作乱一团，花上满南征北战，逆风划过脸庞，盛装在肩上回战，本地军上将 都是无双， 沙场遍体鳞伤，目光坚定依然信仰， 他日荣归故乡，出水三虎当骑笔出天生长江傲骨，群雄逐鹿皆惊壮族末路，是谁主宰前途，我万马千军 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作为中华文化中罕见的悲剧英雄，项羽的故事在千百年中被后世传颂和演绎，早已超越了某个历史形象，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。中国风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。以前的中国风代表人物可能是周杰伦，现在的中国风更多的是基于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流行音乐。要是展开讲，一时半会儿可说不完，我们还是通过音乐的本身去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。下一首歌很特别，好像不是一听就觉得是那种中国风，但是我们依旧把它排到这一节的歌单里，因为中国风不单可以很民族，还能接地气儿。来听腾格尔和程柏志带来的西安人的歌。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来个舍，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，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，在它的中心人们叫它鼓楼钟楼。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，来大坝挖坑，我教你撒娇生活。是谁的心啊影响留在黄土高坡，来跟我唱一首在西安热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失联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。 六百年的城墙如今让你随便触摸，西安的小吃足够让你变成吃货。在你的脚下曾经埋着王孙显赫，和平门下马铃薯最低调的一个。西安的女娃喜欢有花洒都直射，就向着城门楼的四四方方洒脱。给你说西安地灵，说话不敢胡说，背后说谁坏话可小心不好过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。 太多太多，西安城的历史也不会难以琢磨。看夕阳西下，就坐在护城河，怀里再抱上一本贾平凹的小说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失联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。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失联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失联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. 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Power Music. 消息叫已读不回，发出去的消息对方不回应，现在人人都是手机不离手，稍微一想就明白，没有不想回的消息，只有不想回的人，不回那就是回应了。这首来自胡彦斌的新歌《已读不回》就在剖析那种微妙的情感关系，好像这几年胡彦斌写的情歌大多都是恨情歌，比较犀利的那一种，各个榜单上不痛不痒的情歌现在太多了，偶尔听听胡彦斌真是太 real 了。您在这儿听到的是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值班 DJ 董鹏，给你带来一节情歌单元，来自苏醒的新歌《哽咽》。爱了痛了哭了我不爱了， 搁浅了很久记忆的碎片，等待着雨停成伞的画面，定格在那年那天，刻画无尽悲欢思念。

世界就像风车一样旋转，很脆弱很自然。黑暗里我在边缘试探与我再见，谁都无法感受到我，此刻我不想 要说电话多烦人，上班族大概都有深刻的体会，每天接好多电话，关于工作的微信的消息还不能放着不回，好不容易到了周末想懒散一些也不能如愿。刚才的歌就当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呗，来自郭靖，不想回复电话信息的周末。郭靖最近不声不响的上线了新专辑，我听了一下，跟以往印象里的郭靖不太一样，这张有点清淡，少了一些以往的活力，但是换个角度讲，也许是种新尝试吧。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这一节我们挑选了郭靖新专辑的三首歌，感受一下，来听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我非独自生活》。 有被我包围我，我多愁我，有面膜是 非独自生活是一首为郭靖量身定制的音乐，讲的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状态，单身独居自得其乐。空巢青年是前几年一直到现在的热词，尤其是在外漂泊的年轻人，亲人不在身边，生活维度被压缩成两点一线，渴望爱情，越渴望越寂寞。这首歌是对空巢状态的回应，生活是自己的，用美好的事物填充你的生活，寂寞的感觉就会少很多。郭靖的新专辑比较生活向，更多是一种生活状态的表达，所以听起来相对比较清淡。专辑中有一首歌还是延续了他以往的风格，虽然跟自己的那些热歌相比不算出众，但是你一听就知道，印象中的郭靖应该是这样的。带来这首《亲爱的你》。 起风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你，哭着挥手大声说再见。告别越狼狈，怀念时越发现，过往文章天真的笨，我们曾深深拥抱着，像两只小小动物肩并肩做梦，明亮勇敢。

是你模糊的判断并不贴心。我就失去多朋友的权利。It's love。 这是一首态度音乐，大概意思就是只要问心无愧就有理直气壮的自由，来自吴文芳的我没错。态度先放一边，比较吸引我的是吉他编曲，指弹手法很高级。吴文芳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唱作人，吉他弹得很棒，能跟韦礼安这位吉他高手同台合奏，功力不一般。他的歌也大多都是由自己创作，吉他是重头戏。下一首他的新歌《人间游戏》，虽然没有复杂的指弹，但是编排也很抓耳，真有点游戏人生的感觉。全国联播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再来跟你分享来自吴文芳的《人间游戏》。 断线的人间游戏，换来喘一口气，不为谁费力，于是无人才好生存。的轨道，一段被解。 人间游戏是疫情时期的有感而发，人跟人之间因为疫情拉开了距离，不能见面，就在云端聊一聊，把剩下的时间还给自己。我是周末节目的值班主持人董鹏，最后带来的是王赛韩娜的新歌《社交恐惧症》。别被歌名吓到，人家姑娘的意思是告诉你怎么摆脱这种社交恐惧症。明天又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风好大，我听不到，夜好暗，我却不醒啊。那些火埋在了心中，憋在了口中，生根发芽。什么时候这样变得复杂，笑脸全变成了假话，社交恐惧真的变成了不愿意和别人讲话的铠甲。那些天不好都变成了夜都发生，让那些伤心凌乱到怎么去翻身。你醒醒吧，别幻想了，你不是悲情故事里面的男女主人。当话语变成了很冰冷的枪支，你会指向谁呢？在你开枪之前知道不用露面才敢肆无忌惮，可以尝试去配合你毫不挣扎的倒下去。不想听到什么跟我没有关系，就吹大声我说不了话，路太弯我走不了啊，我睁眼却看不见你，也碰不到你绵软头发。什么时候你开始变了，变得不怎么喜欢讲话，只能把和你曾经模糊的背影相互揉杂。那些真不好都变成了夜都发生，让那些伤心凌乱到怎么去翻身。你醒醒吧，别幻想了，你不是悲情故事里面的男女主人。话语变成了很冰冷的枪支，你会指向谁呢？在你开枪之前知道不用露面才敢肆无忌惮，可以尝试去背合你毫无挣扎的倒下去。不想听到什么跟我没有关系，就怕乐园的雨。 他说他不讲礼貌，不好相处，不爱讲话，不交朋友或和人对视，整个人都没什么用，没什么理想，没有爱好，也不期待认识任何人，觉得全世界消失才会安心。他叹了口气，想把心里的世界吐出来。我跟他讲，都是交朋友吧，别戴着耳机和一个又一个人擦肩而过。 手机就看那堆破事，看看你的样子，黑眼圈打得快，取代脸的位置。思绪漫游外太空，懒懒地泡在水中，都轻轻跟着节奏。We got you in the mood, we got you in the mood. Move it like that, move it like that.